迎回来。其实每到周二的时候都是心情比较复杂的时候，就是周二综合症，对不对？我们其实 周几都有综合症， 我们周一到周天其实都已经总结过了，对不对？ 对。 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一个星期最难熬的其实是周二。 为什么呢？ 因为既丧失了一个星期的新鲜感，又对周末的遥远感到比较绝望。 太遥远了，对不对？ 对不对？ 周一的时候还能打个鸡血，觉得哇，一周要开始了，我要努力工作了。 对。 周二的时候就还要努力工作好几天。 对啊，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资讯当中呢，有这一条，就是第一条我很喜欢，那就是我非常爱的演员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就是俗称的小李子，他在近日已经确认会出演达芬奇。那据外国的媒体 Deadline 报道，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将出演根据沃尔特艾萨克森的新书里奥纳多达芬奇改编的电影，并出演主角达芬奇。而派拉蒙和环球目前也就在这本书的改编权展开高达七位数的竞购。昨天呢其实他已经是承认，就派拉蒙已经是确认击败了环球，获得了该书的改编权，也已经确认了小李子将出演达芬奇。其实小李子和达芬奇的就是given name是一样的，就是名字里面的就是我们叫什么名是一样 的， 对 对，都是 Leonardo， 就是爸他出生的时候爸妈给他起的那个名， 对 given name， 对吧？就是我给你的那名，水， 对， 还有珊都是 given name， 对吧？ 对然后 family name 是不是 family name 的 family name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只要你出生在这里，你的 family 都有这个 name。 对，就是你的姓，对不对？其实你期待吗？如果是就是小李子来出演达芬奇的话， 我以为你问我期不期待，就是我用什么 family name， 我想这不是已经定了20多年了吗？会期待， 会期待。 对， 你知道达芬奇是一个多牛的人吗？ 有多牛啊？画鸡蛋， 就是画鸡蛋那个只是他的一个 小学课本上的细节。他有多牛？ 达芬奇他特别特别牛的一点是，他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他对于解剖学，然后对于人体构造学，然后对于数学等等等等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所以他画的画灯、 很全能，对不对？感觉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好像都是特别全才的艺术家。 对，而且他们就是达芬奇甚至了解人身上的每一根筋， 对，他好像画过一本书，画的有点类似那种就是古代医学解剖书的感觉，对吧？ 对，而且文艺复兴时期，他和拉斐尔还有米开朗基罗是并列，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嘛。然后达芬奇尤其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尤其杰，三杰当中尤其杰， 他的杰的下面的四点可能是有100多个解释， 就是那个杰底下有100多个点是吗？ 对，就下了雨了。 好，这就是达芬奇。那现在就是小李子要确认出演达芬奇。 没错。那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文艺咖，一开始那我刚刚介绍的呢是达芬奇，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去看一看一个梵高的一个展览。那其实在开始梵高之前呢，我还是想说一说啊，因为达芬奇在文艺复兴时期做出的这样的很伟大的艺术贡献，使得他的书其实实际上不是很好写，因为你要呈现一个艺术家的传记，有的时候不仅仅是需要他呈现他艺术的部分，更多的是要呈现他在当时所带来的影响。那其实文艺复兴三杰当中，米开朗基罗他的就是整个的人生经历是更加跌宕起伏的。而达芬奇其实相对起来来说的话，更加沉浸在艺术当中。所以我也是很期待，就是这本书首先我会去读这本书了。但是就是电影改编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我觉得听你说了之后，反而我更加期待了，因为如果他在这个文艺复兴三杰当中选择了一个故事并没有那么好用电影去展现的人物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特别的巧思怎么去表现，比如说拍一部3个小时的默片，类似之前分享那种世界上最长的电影的感觉。 它其实是根据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一部书改编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里奥纳多·达芬奇》。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小知识，那就是小李子的名和达芬奇的名其实是一样的，都叫做莱奥纳多。里奥纳多，好吧。接下来来看另外一个文艺咖，那就是梵高。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来了，说起梵高你们会想起什么呢？星空。 对， 是吧？就各种各样的梵高的作品，而且其实在大城市一线城市北上广梵高的展都是做过很多的。那现在呢 Facebook 是要做一个美术馆的直播，因为直播越来越火了，我们节目也是一个可以看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视频直播了。那现在呢美术馆也要直播了， Facebook 呢要做一个美术馆的直播，一次可以看完梵高的五幅向日葵。嗯， 你知道向日葵一共有几幅？ 十四幅，好像有人说是11幅，有人说是14幅。哇，这个好绕口啊！有人说是11幅，有人说是14幅，到底是14幅还是11幅？ 一大早，我听到的大多的还是14幅， 还是14幅、是吧？ 14幅，对。 但是其实它一般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的美术馆的嘛。 主要是烧毁了好几幅。 然后现在还仅剩的可能10幅以内的，然后是在各种各样的图书馆、美术馆分布的，应该是。 其实我个人感觉好像私人藏家的会更多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伦敦的那个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那一幅和日本的那一幅这么有名。因为他们是你能够免费看到的向日葵当中的几幅。 那这个梵高的要做的这个美术馆的联合直播呢，是联合了五个国家的美术馆的。联合了五个国家的美术馆，也就是 对，就联合了五家美术馆嘛。然后这个外国的媒体它是要怎么样进行一个直播呢？ 它要进行360度的虚拟直播。比如说这几个虚拟国家的美术馆，五个国家呢，它会共同联合直播，通过360度的全景视频等技术，然后再利用 VR 的技术，首次将梵高的五幅向日葵放在同一个情境当中去展示。我把这五幅向日葵下载下来了，它是由3幅黄色背景的，还有2幅这个就是那个绿色，应该叫孔雀石背绿松石颜色背景的这样的五幅向日葵。一起来看哈。花椒用户很多人来了，寝室大哥也来了。 他在问说作家呢我们会在8:30到9:30的这个时段请到 GQ 的创意总监，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年轻新锐作家，叫做周远远，来一起聊一聊他的新书。就像星星被浪费在夜空里，同时呢作为时尚杂志的创意总监，我们也是希望了解一下一个总监的日常时尚生活，好不好？ 是的，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咱们这样啊，今天一大早的先来放松一下心情，因为周二的确稍微有点紧张。来，咱们听半首吧，新的像唱一首小歌，哼个小曲儿，好不好？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微微一笑节目。那在刚刚我们分享了两位文艺咖，接下来呢其实我想用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再也不能了。首先呢是我看到，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分享过一个企业的名字，非常的经典啊。 我知道， 就很常说什么，就是类似于广大青年的员工坚定的相信着牛大叔，并且围绕在牛大叔身边的什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嗯、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昨天呢，我是看到就是有一条新闻是说有一些奇葩的企业名字是再也不能使用了。嗯嗯，就是你 这是工商局给的一个规定对吧？就不要你再这样哗众取宠了、啊、 对，工商 不要搞这种乱七八糟的名字。 对，工商总局发布规定，企业名称的字号应该由字词或者组合构成，不得使用语句、语群和段落。嗯、然后企业就比如说企业名为了求洋气，然后求怪的这样的现象呢，应该被纠正。类似于之前的陕西的这一个公司叫做什么呢？宝鸡有一群怀揣着梦想的少年，相信在牛大叔的带领下会创造生命的奇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样动辄长达几十个字的名称很有可能会不再被允许注册、嗯、 我觉得就不要允许注册了。 嗯， 因为大家搞的这个造句太麻烦了，都学咱俩造句这可还行。大家好，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然后一起聊聊今天最新发生的资讯。现在回答一下海绵鬼鬼远远会在8点半到达直播间的微微一笑。对不对？这样会很累啊，因为海绵鬼我一直在问远远呢远远呢远远呢，他8点半就会来。好吧， 对啊，远远真的是拥有非常强大的粉丝群。 真的吗？ 嗯， 远远的粉丝群很多，是不是、啊？ 我觉得远远算是怎么说，事业有成、颜值爆表的类型吧。 哎呀，谢谢水瑞姐这样的小鲜肉来节目里面，真的是周二一大早上上这么一盘硬菜好吗？能不能先来点小菜呀？ 嗯，那不知道大家就是身边有没有过什么很奇葩的企业的名字，也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 嗯， 那另外一个不能用呢，就是说微信它在。就是最近推出了那个就是不常联系的朋友。 是的， 你我昨天收到了珊珊的一个图， 对， 一张图片。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嗯、大家的微信有更新吗？就是有没有更新你们的功能？它在最新的功能当中可以让你找到不常联系的朋友，有三个选项哈。那三个不常联系的朋友分别是半年之内无单聊，然后没有共同的小群，半年之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等等等等。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微信好友一共有3000个，我就好奇心很就爆表，就开始试一下那个不常联系的朋友那个功能，结果发现我不常联系的朋友3000个好友当中有1569个， 比我多。 我本来想清理一下，你知道吗？我本来想稍微的进行梳理一下，看看不常联系打个招呼啊，或者是去跟他联系一下，或者是不是觉得真的不联系了就删掉。结果发现有一半以上，我就放弃了这个浩大的工程，想哎就这样吧。大家试一下好吧，现在就是试完告诉我到底有多少。既然你进入了微信，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我很喜欢这个功能哎、 啊、我 昨天也是从我2000多个好友当中检索出了1092个不常联系的朋友。 哇哇，然后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然后我决定就是最关键的就是你要有时间对不对、 啊、 你要有时间去清算才行、 啊、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点全选然后全部删除的话肯定会误删掉很多 一定 你可能不常联系但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后来发现那些除了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还没有看到，我只看了第一页，因为我看到1500个，我真的是不敢往下翻。但至少第一页都是领导和老师，这种就别删了，我就放弃了清算的这个打算。因为领导和老师有的时候你是通过短信拜个年，或者是一些不常联系的，比如说你的系主任，大学毕业之后可能也很少联系，但是会有微信嘛，你总不能把人家删掉吧，对不对？太可怕了。 哎，反正这个事儿其实实际上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我们现在的无效社交是不是太多了啊？ 嗯， 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微信它推出了不常联系功能之外呢，其实近期呢它还是上线了一个叫做申请消耗的功能。 嗯， 满足条件的用户呢可申请消耗，那让微信号永远的消失，就是 再也不用了， 不用了。然后呢，这个号会消失，然后整个的号码也会消失，就是整个全部。消失，就你曾经的记录也会消失，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是你要消耗的话，你必须要满足以下的这4个条件， 还不能随便消了是吗？ 不能随便挑，不能随便消。第一个条件是账号处于安全状态，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微信支付财产要清算完毕，就是你比如说借的钱呢、然后你在其中付的款。第三个， 如果我的微信零钱包里还有钱，然后我自动要求消耗，他会不同意吗？ 他会不同意。 哇， 好负责任呀、 你必须要把你的那个钱转出来。 明白，明白。 因为这个其实会引起很多的纠纷。 嗯嗯，有道理。 比如说其实不是我销的号，是你销的号。 嗯， 但我在上面的钱，就是如果还在上面的话，会比较麻烦。 有可能。 然后第三个呢，是卡券清空以及微信平台的权限要解除。第四个呢，是其他 APP 网站的账号绑定一定要解除。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其实绑在微信上。 是的，很多时候都是绑在微信上的。 现在我基本上发现，不管是任何的登录、付款等等等等，包括有的时候缴费，都出现基本上都是一个微信走天下，走到哪里都不怕。 就是啊，咱们俩现在节目里分享过很多回了嘛，咱俩都是一个手机出门的那种人， 对， 对吧？手机一没电就两眼一抓瞎。来吧，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还没有告诉我你们在微信里面看到的那个不常联系的好友是多少个呢？ 然后接着微信的这个话题，其实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节目一直都非常关心人工智能，对不对？ 对的。 近日呢，也是又出了一个消息，就是人类又输了。谁输了呢？就是前 DOTA 的职业玩手，就是一个 DOTA 2的前世界冠军，是在一场游戏大战当中和这个人工智能 OpenAI 公司的这个机器人，他们在 V1 的 solo 比赛当中是惜败。应该说是惨败吧，就是我看 到就是玩 DOTA 人工智能赢了是吗？ 对，就是 DOTA 当中的人工智能击败了 DOTA 的人，就是人类玩家的以前一个非常厉害的职业选手。那这个公司它其实也表示啊，就是它的软件开发师表示，这个 AI 跟以往的游戏 AI 不太一样，它完全是通过自己跟自己对局学习的。虽然玩出来的结果基本是随机的，但每一次都能提高那么一点点。慢慢的就达到了专业的水平。所以说他就说了，你的任何的失误都会被 AI 抓住，毫不犹豫下狠手。所以在 DOTA 的这个电子竞技的领域，人工智能又是领先了人类一步的感觉。 没法玩了。真的是没法弄了。我觉得 DOTA 人工智能都能赢了， 对吧？ 昨天我和水水还在讨论说，你说什么领域人工智能赢得越来越厉害，人类会失去了挑战的欲望和信心呢？我觉得 DOTA 其实也算吧。因为很多男生都很喜欢在空闲时间玩一下 DOTA 呀。现在都不能拿到第一名了，电子竞技再成为奥运会的项目，那又怎么办呢？加油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我看到了寻觅人生也来了，欢迎欢迎。他说了，没有手机万万不行。对的，寻寻觅觅在人生当中最后发现没有手机万万不行。 这是什么梗？ 来吧，咱们快速跟大家过一条消息好不 好？那就是跟男男女女相关哈。天哥来了，欢迎啊。新西兰大家有没有听说最近在闹一个男人荒，长腿美女在等待解救。这是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特别盛传的一条微博，说新西兰闹男人荒了，女性仍盼门当户对，优质男神。是2017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计，新西兰目前人口总数为470万，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570万。在男女比例方面呢，尽管全球男性多于女性，但是新西兰是相反的，也就是女性已经比男性多出了7.8万人，因为他们总共的人口基数才几百万人，所以说多出一个将近10万人的数字，就会在男女比例上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很多长腿美女都是在等待男人的解救。这句话是不是说的很坏？ 但是之前是不是我也记得说，就是在这个国家发生过一次，就他们的美女游行的活动， 是新西兰吗？那次啊， 那次好像是 乌克兰，那次是乌克兰， 都是蓝嘛？ 对，就是缺蓝人，是不是缺男人？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一起聊一下，为什么有可能新西兰的女生会比男生多呢？跟他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关系。首先要澄清一下，就是很多记者去采访了一些被称为什么男人荒之都的新西兰的城市，在他们的官方看来是不存在这样的现象的哈，所以这个事情呢，咱们就听一乐子就好了。但是有可能新西兰的女性是的确比男生多，那是因为的确是一个移民城市。那移民国家新西兰呢是一个移民国家，2006年的时候1/4的新西兰居民是出生在海外的，早期移民新西兰的人是以男性居多，当地的毛利人也是男多于女。但是从 有某一个年代开始，这个趋势就发生了变化，移民当中的女性越来越多。现在在移入的人口当中，除了印度和荷兰移民男性居多，来自其他近20个国家的移民都是女性多于男性。比如说来自中国的、来自日本的、来自菲律宾的、去新西兰移民的移民都是女多于男。然后慢慢的开始，新西兰的这个国家人口就变成了女性多于男性了。 但是女性多于男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啊。我觉得在如果是一个学习文科进行高考又选择了一个文科专业的男生看来，他的世界里面永远是女生多于男生。就是这个也是很多可能工科或者是计算机之类的这样的专业的男生很羡慕的一点。 对的。 在我成长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班上少数的那几个男生之一。 为什么呀？ 因为我在高二的时候选择了学习文科，然后分到文科班以后，比如说我们班有45个人，可能就有32个女生，然后只有13个男生。然后呢，我高考的时候考场就是艺术生考场，然后艺术生考场基本上都是女生，很少有几个男生。 对。 然后我本科是因为我们班特意的招了1:1的比例。所以说我就觉得还好。但研究生也是一样的呀，也是一大堆女生。然后 贵校就是虽然你们专业特意的招了1:1的比例，但是走出校园，只要走出你们班的那个，对呀， 就是男生三女生七。所以但是你不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男女就是比例就是不均衡，其实有一个东西很不方便。 什么？ 女生上厕所 啊。女生上厕所永远都要排很久的队，感觉。 然后你知道广院就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特别人性化的，就是他强行的把就是我们的教学楼当时有12层的一个48号楼，他强行把6层和8层的所有的男厕所都改成了女厕所。所以就那2层没有男厕所，只有女厕所。 我觉得男生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但是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新生或者是来到这个学校并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参与一些活动的，就会非常 confused 到底男厕所在哪。 最关键的是女生就会问我们就是不太懂的人就会问我们说，哇，你们学校的女生好厉害，女厕所里面有尿池哎。 经过改造的都会有吧，对吧？ 对，你也没法拆了。 没法拆了，何必呢？ OK，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 是的，我看到天哥也来了。天哥说，我喜欢乌克兰的妹子。你不喜欢哪儿的妹子吧？ 对呀、 彼得洛夫小狼特别可爱，他说4号线换成16号线，一直提示网络不佳。亲爱的小狼，4号线换成16号线，你还在坚持看我们节目，真的，我俩要给你鞠个一，真的是。好吧。那就是这个时段的所有内容了。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导播已经下去接人了，我强烈怀疑圆圆已经来了。如果他来得早的话，咱们也可以早点请他进直播间跟大家聊天，好不好？ 好， 来吧，送大家一首《Send the Song》。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我们是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正在等待鲜肉才华作家周远远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非常期待看到了周远远的吴珊珊的水水。 你能不能换一个套路，每次都是这样，把我的话重复一遍，然后你下次就说坐在了怎么怎么样的珊珊的旁边的水水好了。 也可以了。因为就是要和你绑定嘛。 好吧， 是要抱紧你嘛。 我们俩抱在一起，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三个手段。第一个呢，是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啦。 就是一定要看到我们了，对不对？ 好吧，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就珊珊在这化妆化的那么就是 那么辛苦对吧？每次都要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化妆呢，真的是 对呀，就很久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她的努力，好不好？ 来吧， 那我们就是在等待远远的时候呢，也还是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信息。其实昨天我看到有一篇就是文章还挺有意思的，是关注的是大学生群体。就是你的生活费够花吗？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还挺感兴趣的，我在想说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月要花多少钱。我先做一个就是普查好不好？ 好呀。 你在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多少钱？ 看大一还是大二还是大三还是大四，差别非常大。 大一，这样吧，我觉得从大四开始说好了。大四 不好说， 一个月多少钱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大一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其实你到了大三大四之后，你开始有些工作，那个时候你就有钱了，你知道吗？有点小钱， 接了活了是吗？ 对呀，接了活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花多少钱你已经不太会去算了，你就是有多少花多少。因为一般情况那个时候的那个欲望也不是非常的强烈。正常情况下你会算自己会花多少钱呢？就是没钱的时候才会算。比如说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你看天哥说他是大四一个月花3000，你知道我当时大一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应该一个月会花800左右。 大四 大一呀、 大一一个月800， 对， 骗谁呢？真的吗？ 真的，大一刚去的时候 OK 08年最多1000。感觉好像我那时候应该是一个月会有1000块钱左右的这样。 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大概一个月的工资是工资呢，这个生活费是多少钱啊？因为我看到这篇文章就说的是其实现在根据 要么就1500，我也想不起来了。 你就找爸爸。 我真想不起来了。 我大一刚开始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家里每个月给1500。 嗯。 然后大二涨到2000。 嗯。 然后大三家里还是继续给2000，然后大四还是2000。 嗯。 但是后来大三 到大四还管家里要钱，你是学播音主持的哎。 但是 大四不就应该经常接活了吗？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理念是这样的，我妈妈就觉得说，既然你 还不要接活是吧？ 就是既然你还没有工作，那你在上学的时候，家里面还是应该就是给出一个基本的数值的。 嗯 嗯 那剩下你要赚多少，你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事儿、 嗯。 但是就不能够 你这怎么能是自己的事儿呢？你知道我后来发现，我大三大四可以自己赚钱了之后，我就不要家里的钱了啊。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不要给我打钱了，然后我如果有手头还有多余的钱，我还会给家里买礼物，会给我妈妈买东西，没给我弟弟买东西什么的。这不是你看看你的逻辑，你妈妈说什么大四之前你毕业之前我都应该给出一个基本的数值，然后剩下你赚多少钱是自己的事儿，这不合理啊，你知道吗、 哎、这不合理吗？如果我自己有孩子啊，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 嗯、 如果是他们在就是只要是没有工作之前、 嗯、 我还是会确定，我现在都非常确定、 嗯、 就我每个月会给他们一个基本的数值、 嗯嗯、 因为我必须要保证，就是比如说你在3个月之内你不想去接活，不想去赚钱、 嗯、 然后你只想在学校里待着，或者你只想读书、 嗯、 你只想玩、 嗯、 你还能吃得上饭，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 那你要给出一个前提，就是你并不想去做这些工作，嗯，而不是说你别管赚多少都是你的，跟妈妈没关系 啊、对，是这样啊、哦、然后剩下的就是你自己赚的钱都是你自己的、 嗯、 就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嗯 就如果你愿意买一个礼物的话，我会非常非常开心、 嗯、 但如果你不买礼物我也能接受、嗯、 我觉得不是父母要求我这样做的、嗯、是我自己就真的很想这样做啊、 嗯 嗯，并不是我觉得我赚的钱就是我的，因为我觉得他们 因为其实我也买礼物了， 他们把我养大哇，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差别，或许在这儿吗？ 我不知道，但是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家里面，他的那个对待生活费的方式确实不一样。 嗯、 你看这篇文章当中写到的是每个月，现在其实根据一个调查啊， 哎，你稍等、 这个、 稍等、嗯、稍等，我看到一个，我真的必须。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天哥的留言。天哥说的是大四一个月3000，大三2500，然后大一的时候一个月是1500，然后说最惨的时候一个月300块钱过了一个月，然后还在病房里面躺着、 嗯、 生病没和家里说，花光了自己攒的所有的生活费，辛苦。但是当时的那些所有的经历都是一个好的事情，我觉得、 嗯、 然后杨华特别可爱，说97年毕业的时候我就有265万存款了。那你给我打赏。你快点给我打赏， 我要 兰博基尼。 这位 97年毕业的时候有265万存款，然后工作了3年，2000年的时候花完了，是吗？ 杨花是你朋友吗？ 不是啊，可能是周远远的朋友吧。 啊，可能是、是吗？ 可能是， 嗯， 怎么着看起来有钱的就是我朋友吗？不是我朋友， 没有，是这样的逻辑，看起来有钱的先往是不是你朋友那儿套一套，如果是你朋友就好说话，对吧？ 哦，对，哎， 送一下礼物啊，杨花。然后根据一个调查显示呢，是说现在目前来说中国大学生的平均的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在1212元。那根据的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生活费的就是支出的分类，分别是占到了比如说啊，家庭是他的收入来源是占到了家庭的78%，然后呢勤工俭学是占到18%，然后呢其他的是占到4%。所以说其实基本上来说中国大学生的生活费都还是家里面在给。 对，肯定的、嗯、肯定的， 不像是国外，我们知道比如在欧美的一些国家，你上大学以后、哦、其实首先你是要和国家申请贷款、 嗯、 我们之前不是还分享过美国的那个就是贷款的那个凭据不见了吗？ 嗯， 然后呢再其次是你自己要开始工作。 嗯， 但是我觉得在可能在国内有很多家长是像我家长这样、 啊、 就是说你如果是还没有工作还在上学的话、 嗯、 我还是会保证你一个基本的生活的一个 费用。挺好的、嗯、我觉得看这个孩子自己的喜好。 嗯， 因为像我就是蛮喜欢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工作的人、 嗯、 又很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嘛。 嗯，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很多电视节目了其实。 嗯 嗯然后比现在多。So sad。 怎么听到了一股怨气呢？嗯， 比现在多可还行。嗯， 然后呢这个1212元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争论，有人觉得说、 嗯、 这个怎么可能够呢，但另外有一派说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是应该稍微的节俭一些。 嗯， 然后在用途方面，其实男生选择的主要消费的前3项分别是社交娱乐、 然后还有就是基本伙食之外的其他的食品和形象的消费。 嗯， 然后女生排在前三的， 买衣服 除了 化妆品， 第一 你让我想想啊，你让我想想啊， 第一是什么？你觉得？ 第一是什么？我花的钱比较多的，吃饭算是吗？我觉得吃饭肯定是吧，因为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其实还是在基础的保障我的生存的这种状况。 对，但你这个地方 吃 饭是讲基础的伙食，还是指基础伙食之外的一些食品？ 我上大一的时候还蛮常在食堂吃饭的，大二就不吃了。我想想啊。零食，你要这么问的话， 对， 女生第一消耗是零食吗？ 对， 我的天哪， 女生是吃货，然后男生偏爱社交， 是吗？ 对， 男生的社交应该是指请女生吃零食吧， 类似， 然后女生的前三除了零食，我觉得一定会有衣服或者是化妆品这种爱美的东西， 有形象消费嘛， 形象消费 现在统称做形象消费了，然后还有就是社交与娱乐，其实能干的就那么点事儿，对吧？反正也就那么点钱。 是的，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上大学的时候，这个零花钱的用途用在什么地方呢？分别给出了前三项的选择，就是没有学习，没有人买书。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学习吗？ 因为学习不需要花钱，是吗？ 因为学费是另外算的。 对， 学习不在生活费之内，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其实上了大学，大二我的学费都是自己交的了。 哇，好厉害呀、啊！ 也还好吧， 我顿时对你就是充满了各种敬仰和一种崇拜的感觉。 没事儿，没好好上学吧，主要是没花那么多时间上学，多花时间挣钱了。好吧，既然刚才大家说了是吃货呢，咱们来分享一条跟吃有关的事情吧。其实它也不是完全跟吃有关的事情，它是跟鲤鱼有关的事情。为什么说鲤鱼并不一定是跟吃有关的事情呢？咱们先来说说鲤鱼的时候跟吃有关的事情。好，鲤鱼你能想到什么？水水， 鲤鱼我能想到它活得长。 鲤鱼活很久吗？ 锦鲤可以活200多年吧。 哦，是吧，一般情况下咱们说的鲤鱼指的就是锦鲤，对吗？说起鲤鱼大家会想起什么呢？会不会 龙门， 会不会想起红烧鲤鱼、鲤鱼汤、糖醋鲤鱼、酸菜鱼？ 怎么又开始把这个叫什么新华词典字典变成了一部屠夫字典了呢？ 你知道，因为有个数据统计，就是平均每年每个中国人是可以吃掉20公斤的鲤鱼的。 天哪， 因为鲤鱼真的是咱们桌上的这个常客嘛。但是到了美国， 常客个什么呀，常客人家愿意给你当客吗？你还说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常客吃人家就吃人家，还说人家是常客，你请人家了？ 我说的是餐桌上的常客，我没有请人家，我买了他。 受不了你这样的表达，不行，真的是听了就生气。 但是鲤鱼到了美国，他成了头号恐怖分子。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全面向鲤鱼宣战了啊，他就斥资1000多亿，只为封杀亚洲鲤鱼，而且还给出了一个悬赏，就是如果你能够给出一个可以杀光亚洲鲤鱼的方案的话，会有$100万的奖金。那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五大湖引进了鲤鱼，是为了清理水草，改善水质。首先我们来定一下，亚洲鲤鱼是对草鱼、青鱼等8种亚洲鱼的统称。80年代的时候呢，是引进了它们，为了清理水草，改善水质。但是，万万没想到，鲤鱼不仅活得久， 而且还产子多，对吗？ 太能生了，太能生了啊！他们被称作沉默的入侵者，在毫无天敌的河流里面肆意的繁殖。30年之后的今天，他已经成为了美国五大湖的湖霸。在这条河里随便一捞，10条有9条就是亚洲鲤鱼。 哎，那现在就是美国政府他所想的办法是什么呢？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可以引进一个在中国的鲤鱼的天敌。鲤鱼在中国的天敌是 什么？对，这是生物学上的解决方法。鲤鱼的天敌就是中国人。 要增加中国的移民，对吗？是这个意思吗？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子。你看啊，海绵宝宝就是说嘛，草鱼会疯，然后放中国吃货去吃到怀疑人生。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最近解决的这些方案，比如说丹麦的生蚝，然后澳大利亚的牡蛎，还是不是？然后还有美国的鲤鱼，大家给出的方案都是放中国的吃货去。 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不用着急，而且也不太，就是不用太放在心上。为什么？昨天我还在听，就是几个朋友在聊，就是以前毛里求斯有一种叫做嘟嘟鸟的鸟。 哦，听起来好可爱呀。 这种鸟非常可爱，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飞 啊， 它就是丧失了飞的能力的一种鸟。但是这种嘟嘟鸟在毛里求斯那边的就是岛上，因为没有天敌嘛，所以它可以得以存活下来，要不然它是肯定活不了的。因为你想，一只鸟又不能打斗，还不能飞，那你能干啥？然后后来的时候也是，就是好像是欧洲的那个航海的那边的人去了以后，嘟嘟鸟在一八几几年，就大概在19世纪末的时候就灭绝了，吃光了 啊。 然后最让我觉得还有点感慨的是，昨天就说嘛，就说，但是现在毛里求斯它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图案啊、印章啊、吉祥物啊什么的，用的还是嘟嘟鸟。然后经常呢，大家去那儿都会吃一种叫做，就是吃一种嘟嘟鸟形状的蛋糕。然后就在想说，人家这个物种都被你吃灭绝了， 你知道吗？ 现在你吃蛋糕还要吃这个形状？ 就是、在美国，他们是尝试过吃的啊、他们做了很多，比如说鲤鱼汉堡，而且那个 slogan 给的是，如果你能吃光它，就是在为我们做贡献之类的这种。但是 当然不能这样说了，你这样说就是默认它不好吃啊。 不，它是好吃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吃不了吗？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没有剔刺的功能，他们不会剔刺儿，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吃不了鲤鱼，但是其实鲤鱼刺儿是多的，就是各种草鱼呀、什么的，刺是很多的，他们吃不了。他们不是觉得肉不好吃，是吃不了，会被卡到，你知道吗？这就没办法了。而且他们之所以非常非常想把这个亚洲鲤鱼稍微的清理一下，是因为的确带来了一些困扰。比如说亚洲鲤鱼的弹跳力是很强的嘛，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鲤鱼跳龙门，是不是？在美国伊利诺伊河是亚洲鲤鱼最密集的地方，在这里你只要开着快艇，引擎声拉满，你就能看到一个画风，就是整个湖面都是扑通扑通扑通一直在有鲤鱼弹跳出来，而且这个弹跳力特别特别的惊人，感觉很像是下雨，按照他们自己的描述就是很容易被袭击，像突然飞来一枚手榴弹。就是有这个，他们这个网友在网上声控说，控诉哈，根本没有办法预知他们会从哪个方向砸过来，太恐怖了哦！把他们称为忍者鱼，甚至会有那种就是被打脸的，然后就是在湖面上捕鱼的，我看到一个妈妈在社交网站上发了一张图片，然后是牙好像就是被 撞断了， 撞出血还是怎么样？ Okay. 他就说一条10公斤的亚洲鲤鱼扑的向我飞来。 亚洲鲤鱼用英文怎么说啊？它上面有那个就是 英文的Asian crab。 Asian crab 好像是。 OK。 我看一眼啊，对 ，Asian carp， C A R P。 OK OK、carp。 carp。 Asian carp。 是的，你看他这个悬赏的叫做 Stop Asian Carp Earn $1 million 就很可爱。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其实尝试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去处理这些鲤鱼。比如说他们开始用亚洲鲤鱼练习射击，听起来好残忍，对不对？ 对， 他们开着射击 all day 的小游艇，掏出战斗指数5颗星的钢丝弓箭，然后开始练习射击，并且都是全副武装，然后戴那个佩戴头盔作战的，因为要不然可能会被鲤鱼打到吧。然后有很多这个YouTube 的视频是专门教你如何才能射中一条鲤鱼的要害。 OK。但我总觉得 这样 的新闻 感觉有点 残忍， 有点残忍了。 我觉得好像人还是不能够。怎么说，所以那个方法我估计他应该想要的是一种沉默的，就是慢慢的静悄悄的能够把鲤鱼的数量降低下去的这样一种方法，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像练习射击这种应该是段子或者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应该肯定是开玩笑， 因为一条一条的射击什么时候才能杀光一个没有天敌然后肆意繁殖的物种啊，对不 对吧？ 但是实际上一个物种过度繁殖一定是对这个生态环境有坏处的，他们是要处理的， 肯定是要处理的， 再残忍他们都是要处理的。 其实这件事情澳大利亚比就是美国遇到的更多。你想当年就是澳大利亚的那个就是引进一个物种，然后那个物种就肆意繁殖，然后又开始把它就是那个要 对的 差不多 的 清除。 对的 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是管得非常严， 严，就外来的这种物种种子什么动物什么的他们管得非常严。 你知道他们真的找了很多方法，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挺残忍的。所以就比如说他们是花了蛮多钱想去造一个电网，然后用电网直接把亚洲鲤鱼就是那个湖面里的可能过度密集的那个部分电死，甚至他们开始下毒。不是，他们用了，我看到这些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哈，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特别特别严肃的资讯去听。 对， 我只是看到了。 不不不不不， 他说 不，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就是在英国或者在欧洲的时候，你判断一个人在那边待了多久，你其实有一个细节可以判断。 怎么判断？ 就是判断那个人对鸽子的态度。一般来说就是刚到欧洲或者在欧洲旅行短期旅行的人，哇，会觉得鸽子很可爱， 对对， 会很喜欢鸽子、然后你在英国特别是伦敦或者巴黎这样的城市你待上一个月、你就会挺讨厌鸽子的、 是吧？ 因为首先鸽子脏，然后它带来疾病、然后同时就你在哪儿它在哪儿，然后它的粪便会经常就是会莫名其妙的落在你身上、或者是落在那个房顶上、其实欧洲有两次非常非常就是严重的鸽子 想要认真的把鸽子杀光，是吧？ 两次很认真的灭鸽运动，两次非常认真的灭鸽运动、真的是下足了本，然后通过各种比如说投毒、或者是用物理方法、然后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干扰鸽子的繁殖、然后使得鸽子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内、所以说其实动物在哪一个国家的比如说自然生态圈里面的过度繁殖、甚至于成灾是对人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的。是 的， 它会影响整个生态链嘛。 对， 包括其实这个亚洲鲤鱼在美国的确是过度繁殖之后他们真的用了投毒的方法，但是我看到这个结果不知道是不是确定哈，他们是有个叫做灭鲤鱼联盟尝试下毒，在全长10公里的密歇根湖河道投放巨量的鲨鱼药，但是最终从所有的尸体里面只找到了一条亚洲鲤鱼，其他被毒死的都是美国本土的那个鲤鱼的生命力太顽强了，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说在当地人眼里这个鲤鱼简直比威尼斯水怪还要可怕，然后就在征集各种方法去灭掉亚洲鲤鱼，就还没有放弃治疗。你知道他们不是，你刚才大家很多人会说用吃嘛，你看海绵鬼鬼也说了，说好笨呐、干嘛不捞出来做猫罐头啊、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没有那么多猫啊，猫吃不了那么多嘛。大家也尝试过吃这种方法，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们做了鲤鱼汉堡，然后鲤鱼汉堡的那个海豹就是吃了这个鲤鱼汉堡你就能拯救五大湖等等等等，还有人把它做成炸鱼饼，上面撒上蛋黄酱，然后包括很多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厨师为鲤鱼研发了许多料理，想要说服大家鲤鱼真的很好吃，例如油煎鲤鱼再配上巴西的调味香料别有一番风味、或者是炸整鱼配上洋葱薯条，就是 fish and chips 你知道吗？ 知道。 或者是蜂蜜芥末酱，看上去都很完美，但是就是刚才说过了，外国顾客外国人他是不会剔刺的， 对、 就是很多饭店里面如果你点的鱼是有刺的，在外国你是可以直接投诉的啊，他们是不吃这个带刺儿的鱼的，反正就是总之是射箭射不完，电也电不完，毒又毒不死，吃吧又有刺儿啊，就这种鲤鱼已经让全美上下开始向全世界发起求助了，谁能想到最有效抓鲤鱼的方式呢，奖金100万美元就可以到手，那不如大家试一下吧。 对，我们中国的它这个是针对全球对不对，还只针对美国？ 针对全球， 全球 10月31号截止通过第一轮就有20万美金的奖金。 哇、所以说是通过哪一个网站可以报名对不对，我们可以 大家去自己 search 一下， 大家去自己 search 一下、然后如果你有就怎么做鲤鱼好吃的方法也可以和他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因为你知道 给他寄一本中国做鲤鱼的食谱。 对，其实说实话因为我不吃鱼嘛，珊珊跟我说也知道、然后我就不太知道鲤鱼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很好吃啊很好吃好吗，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三那一年、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条鲤鱼， 哇、 两天一条吧，鲤鱼的肉其实是很鲜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清蒸也好，或者用那种糖醋的手法去做，或者是炖汤都很好吃，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鱼汤，然后鱼汤再泡个饭也很好吃啊、大家爱吃鲤鱼吗，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小朋友都是爱吃鲤鱼的吧。 来吧。 所以说其实这条新闻还是告诉我们，中国人的吃的能力还是真的很强悍啊。 嗯， 就像亚洲鲤鱼这样一种又不吃毒药，然后呢 不吃毒药， 对，然后自己又繁殖的快的这种、嗯、那它对于其他鱼，它吃其他鱼吗？它吃小虾米吗？ 我觉得它应该是吃的， 是吃的、对不对？ 对，是这是看它自己的一个生存的生态的那个链条嘛，它的生物链什么样子的我具体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它是淡水鱼，就是你知道咱们中国是吃淡水鱼的，鲤鱼是淡水鱼嘛，对吧、然后其实在国外他们是不吃淡水鱼的， 对、 他们是曾经立下过好像是吃淡水鱼，就是类似立下过那种规定是不能吃淡水鱼，我印象当中。 哦，是吗？ 好像是。 我感觉反正淡水鱼的味道要比咸水鱼的味道更大。 我印象当中我看了一下啊，其实我昨天自己是有去 search 一下，就是亚洲鲤鱼是咱们中国所熟知的八种淡水鱼类，包括鲤鱼呀、鲫鱼呀、草鱼呀、青鱼呀等等等等。 嗯， 在中国以四大家鱼为代表的淡水鱼是我们日常的特别常见的消费鱼类，也是目前除了猪肉之外中国民众最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我们是食用这个淡水鱼类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在中国用淡水鱼类来补充蛋白质是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时期的，你从岩壁画上就可以看到、 okay. 就是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火怎么烤鱼了，对不对、 嗯、 那些岩壁画有很多类似拿个叉子叉了一条鱼然后开始烤的那个，哦，让我想起一个特别恶毒的段子。 什么段子？ 什么？我家里养了一条鱼，然后它挂了，我觉得要不然我用水葬吧，后来觉得还是火葬吧，让它回归到大海当中去，结果没想到这家伙越烤越香，最后就把它吃了。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在八大菜系当中，继续说这个淡水鱼类的问题啊，因为我本来挺感兴趣的，这是我自己昨天去 search 的一个 plus 的信息。 okay, 好。 八大菜系当中最著名的川菜呢，有酸菜鱼，鲁菜有蒜泥鱼，湘菜有剁椒鱼头，浙菜有糖醋鲤鱼，粤菜怎么都行，生吃都可以、 嗯、 所以在我国淡水鱼是根本不会泛滥成灾的，因为我们是有吃淡水鱼的这个传统和习惯的、如果有一个地方被国人发现纯野生的鱼类动辄十几二十斤，但是这片水域还没有污染，不出三天在这里超过四两重的鱼都剩不下。可是其实美国好像是不吃淡水鱼的，就是有很多说法，包括比如说淡水鱼的土腥味比较重他们受不了，包括美国人曾立法不吃淡水鱼，据说这种说法比较少见，但是据说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美国依托电气发展重工业的年代，从而一举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关键时期，但是在此期间带来的工业污染还是很严重的、不仅是空气当中弥漫着非常刺鼻的汽油味，还有河流湖泊当中还沉淀着铅啊汞啊等重金属，所以说曾经立法禁止捕食淡水当中的鱼类啊，也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种习惯，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和猜测，总之现在亚洲鲤鱼是在美国泛滥成灾了啊、五大湖周边的人群把它当作湖怪，到底怎么样去 中国的同胞们 呢？站起来站起来 站起来吃起来、 吃起来。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周远远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了。 是的，我看到了海绵鬼鬼说了，他一直在期待远远嘛、他说可以去肥猫烤鱼尝尝，此处招商啊、还有交大旁边的巫山烤鱼，其实咱们学校就是北大旁边有很多很好吃的烤鱼、我超级爱吃烤鱼。 对， 执着听了这条资讯，听了讲了15分钟的资讯之后，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好吃。马妹也来了，说不吃鱼容易泄底儿，这是什么理论？ 他就是在讽刺我戴帽子。我跟你说，今天我就偏不取帽子。 欢迎欢迎，好吧，咱们继续播一首《动物世界》，一会儿见。 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它，要将情感几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太假，祖先 下，谁先跪下？不在京华东部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到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刚刚拿到了这本书，就像星星就被浪费在夜空里面，现在两眼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非常期待今天远远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谈一谈他的书，谈一谈写作，更加谈一谈他的生活的水水。 嗯，那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嘉宾，GQ 的创意总监，也是新锐的年轻的作家周远远先生。 Hello， 大家好， 周远远。 嗯，就远远应该是。之前做过这样的就是广播节目，然后外加视频直播吗？ 没有直播，但是有上过广播节目。 有录播是吗？还是说没有视频直播？ 没有视频直播。 对，那你要看着视频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啊，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 莫名其妙开始害羞。 对，因为视频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珊珊，你和他聊一会儿，我把就是这个镜头稍微调一下，我觉得这个镜头好像显得他有点堵在这儿了。 卡住了是吗？我其实我看到这本书，我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个书的封面很好看，就像星星被浪费在夜空里面。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星星的人吗？ 我还挺喜欢的，有时候喜欢自己一个人晚上的时候，看看夜空，想想事情，写写东西什么的。 就一定要是45度的角度吗？ 不会，大正脸。 其实说实话，现在就是这样的标题有的时候会让我一下子有一种警觉，我不知道你在选这个标题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考虑，就是好像现在就是书的标题都太撩人了，你不觉得吗？ 对呀。 你有被这个标题撩到？ 我有被撩到，因为我非常喜欢星星和夜空。就是而且它这个封面做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看，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夜色的感觉。然后就像星星和夜空两个字又非常的文艺， 而且要给大家读一段，就是他在这个就是上面写的这个话，就是在他的这个封腰 是叫风腰是吧？还是腰风？ 腰风 上写的，就是他说，有人说飞蛾扑火就像星星被浪费在夜空里，那也是一种飞行。 我琢磨一会儿，你稍等啊，我琢磨一会儿。飞蛾扑火就像星星被浪费在夜空里，那啊， 所以这段话 就是要鼓励一种义无反顾的去生活的态度。 而且也觉得飞行有很多种方式，就像每个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样。可能会遭到非议，但是我觉得如果只要不伤害别人，你喜欢你自己喜欢的，你坚持自己所坚持的，那我觉得都是可以被认可的。 还是蛮有底线的，还是要不伤害别人的基础上，对吧？但其实实际上我知道，就是远远这本书是写了12个爱情故事，是吗？ 对的。 然后我看你在就是这个打造的时候说的是用12个爱情故事告诉你12句真心话，然后在其中如果是你现在突然一想的话，你觉得你在写哪一句真心话的时候有戳到就是自己的那个点？ 每一句都有。对，因为去年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是主要在写这本书，然后集中了所有的精力放在了书上，每一个周末，然后其实想了很多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 这12个爱情故事是怎么来的呀？ 其实大部分 是亲身体验的。怎么来的？ 那也挺好的，亲身体验也挺好的。 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作家的梦想吧，就你要能写12个故事，个个都是你的亲身体验，那多牛。 你知道我曾经很想就是写一本12星座如何谈恋爱的书。 啊、哦、我真的有一个朋友有写12星座如何谈恋爱。 他的这个重点其实是在于他凑齐了12个星座，对吧？ 我很想凑齐啊，可是我没有那个精力啊，就是我也没有那个魅力啊，很想凑齐而已。觉得很有意思，就可以了解12个星座的人。你这12个爱情故事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虚构的。然后你知道，因为其实所有写书的人，作者，其实我反正我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是这样，就是。你写一个纯虚构的可能会比你写一个有自己影子在里面的更有成就感。因为其实纯虚构的是你在自己的心里构筑了一个世界的感觉。然后你要让所有的东西变得比较合理。 所以说我应该当本小说来看。 对的，而且其实你读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都不太一样。然后有时候有的故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但是我会特意把自己写成一个胖子，或者是一个跟我职业跟我的性格不太相关的人。 而且其实说实话，每一个就是写作的人在内心其实都还是希望笔下的人物和自己本身的生活距离有一些为好，是吗？就说其实实际上如果太捆绑的话，有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一个纪实的作品一样。 我觉得是因为我前两本作品其实可能更多的跟我自己比较相似，所以这一本我希望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突破吧。就是所以我有刻意让12个故事能够讲清楚12个不同的道理，或者是讲出12句不一样的真心话，然后送给大家。 OK，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设想一个场景，就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了。然后你觉得在这样一个早晨，比如这12句真心话里面，最适合送给大家的是哪一句呢？ 最适合送给大家的就是用我书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句，人生大概有许多种活法，我想要有你的那一种。就是因为其实在写这12个故事的时候，当时觉得12个故事不管哪一个故事都可以用这句话来阐述，因为确实在感情里面一切都不重要，对方最重要。 我觉得 我其实很想知道写这12个故事的情境，因为你知道我对大家都是有出书的梦想的。而且我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始出书，我就很不服。我就很想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出一本书呢？就是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构思12故事，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然后你觉得这个故事是可以放在这本书里面的？因为我看到你的腰封上面其实推荐的老师有4位，吴秀波、刘涛、黄轩和冯唐。冯唐最近不是新出了一本那个搜神记吗？其实也是故事的集合本。我很想知道这种故事集合本的书怎么选择这12个故事呢？ 其实最开始我比较简单了，就是我最开始我没有那么多故事，我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概有五六个故事，后来我就在写着写着，我就想说让这个之后的故事变得跟之前的故事不一样，所以我就有特意的去写另外的这几个故事，然后让十二个故事比较有区别，让他们每一个主人公在对待情感的方式上面有不一样的选择。 嗯嗯，这十二个故事当中，主人公是一样的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你会特别喜欢某个主人公吗？ 嗯，有很多都很喜欢。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多作家，包括就是你知道，我特别爱看那种，有的时候也看那种就是爱情故事嘛。 应该有的时候就都总是在看， 总是在看爱情故事。嗯，就是张小娴老师，哎，是张小娴吗？ 嗯， 就是出了一系列的那个 China V 那个系列。然后还是神内奥维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物，他有五本续集的那种，然后每次呢会保留几个关键性的人物，每次会增加几个新人物。嗯，我看着看着其实我就已经晕了，我已经忘了谁是谁了，然后只是看故事而已。嗯，但是我觉得作者是对其中的这些人物都是特别有感情的。 对的。 你这十二个爱情故事当中有没有哪个故事是影射了自己的呀？就是投入了自己的感情，它其实是你的一个化身。 嗯，我觉得其实可能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我，然后可能只不过有的是比较不重要的角色。嗯，大部分吧应该都是不重要的角色。嗯，重要的角色可能是虚构的，或者是有一个原型在的。 嗯， 我比较喜欢故事里面的有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摇滚乐队的女主唱叫老赵，然后还有一个是写字楼的白领，她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吧。 嗯， 对，一个女的事业的叫什么女强人。 嗯 嗯，叫马梅子。嗯，然后这两个人物还蛮喜欢的。其实有很多啦，其实每一个我都觉得特意让他们给他们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会觉得故意给了他们一些好的优点，也有一些可能会被人指责的地方。但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在小说是特别是这样的故事当中，我有的时候会比较在意就是整个故事当中的那条线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在串联这个故事的时候，十二个故事会有一条线，或者是冥冥之中的你觉得有一种很弱很弱的联系，然后把这十二个故事串在一起吗？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最开始本来没有想说就是十二个城市角落的爱情故事，可能还想了一些其他的性格的故事，但后来我写着写着发现其实只有感情这件事情就是最有意思的，因为每个人都想遇到对的人，但是其实往往每个人遇到的都不是特别对的人，都不那么对，然后每个人在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做出的那种反应以及一些可能情感也会带给人一些激发人的潜能吧，我觉得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后来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十二个情感类的故事。 要不然这样吧，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如果最后咱们选一个远远回答的他觉得回答最满意的，我就把刚才远远送我的这本书现场让他签上名然后送给大家。 可以啊， 好不好？ 好啊，好啊。 问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关键是，你知道，对于情感类的话题，我已经老了，你知道吧？然后我觉得，好像远远的这本书的风格，我大概翻了一下，还是属于就是特别文艺的，让我看到了就是很适合我很安静的时候，甚至我很累的时候，去看的这么一本书。 是 你有设想过大家是什么情境下会看你这本书吗？ 我自己看书的习惯是我比较喜欢晚上看书，或者在早上的时候看书。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是，其实我一直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很认真的读完一本书了？我觉得现在 开始变成了读书计划的一个早间节目。 因为现在城市的节奏比较快，大家时间也比较赶，所以其实很少有人可以读完一本书。包括我自己了。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上一本完整的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读的什么书，然后告诉我们是大概几月份 就好了。嗯，水水你呢？ 然后我先问一下圆圆，就是家就是那个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他说 一杯敬朝阳特别逗，一杯敬朝阳， 一杯敬朝阳说嘉宾有没有一个弟弟叫做周元长？ 周流长， 周流长， 源远流长， 没有。 但我觉得这个梗应该遇到很多次了吧？ 嗯，挺多的。 源远流长的源远。嗯， 但是海绵鬼鬼有在吐槽你。 嗯。 他说你出不是吐槽你，他应该说自己。 嗯。 你出新书之前很久没有认真看书了，是他自己。他是五年前认真看的《红楼梦》。 哎，但是我觉得五年前，如果你真的认认真真把《红楼梦》看完，这 真的是也很值，是不是？ 嗯。 人生看完一部《红楼梦》应该要用五年缓一缓，我觉得。 感觉好像如果人真的能认真读完《红楼梦》，哪怕是五年前读的，这五年他也没有白，就是白费，他应该也读了很多其他的，可能是细碎的、碎片化的文章，但是其实很有用。 但说实话，我现在是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读小说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嗯， 因为小说相对来说就是功能性确实是比较低一些，然后我觉得它最大的功能于我来说是一种就是类似于自我抚慰或者是一种自我沉浸，所以说其实真的如果不是心情在那个节点上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还是普遍来说更愿意翻开一些散文书。所以但是现在读书的这件事情我确实是觉得比较困难。 你都会觉得困难，你这么爱读书。 困难。 为什么？困难在哪？ 因为每天工作完了以后，你感觉好像精力就是没有那么多可以去读书。 对。 然后呢，很多小说的那个情境，就是在你交作完了以后，你心态其实很难调整到那个阶段。 嗯。 所以其实你知道我比较就是愧疚的，就是你这本书，就是我每一次就是想着说，哎，我要打开，我要看，然后看到一点一点的时候，就想说好困啊。因为其实说实话，我最近有一个心得是觉得好像我越来越把当书就是把读书当成一种催眠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床头， 你不要养成这种习惯。我觉得 你知道我的床头会放几本， 会生形成生理反应的。 会吗？ 会，你会一翻开书就会很困。 这个生理反应是不是困扰了你一生啊？ 二十多年。高考的时候差点睡着，你知道吗？你会觉得有这样的困扰是吧？ 我会觉得有这样的困扰。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故事有的时候还是有魔力的。如果是故事整个的那个感觉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本书我挺看好的原因是在于，其实我觉得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阅读习惯。就十二个短故事， 明白了。 然后一天一个，看个十二个星，就看个十二天，就看完了。 其实挺好读的，就是可能大概二三十分钟就可能看完一个故事。而且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其实你写再多的这种名言或者金句或者比较打动人的句子，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天接受到的大道理都非常多，可能有朋友送给你的，父母给你的，包括我们自己平时可能在收集一些信息时候获取的。但是其实你发现这些道理，如果你自己没有在这相似的问题上面栽过的话，其实你很难学以致用。但有时候你看小说的时候，你会投入到那个故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种好像经历过的感觉，会更明白其中的那些值得警醒，或者说值得你自己给自己鼓舞的东西。 所以这是你治疗情商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是你就是来防止情商的方法？ 我治疗情商好像治疗情商大家就不要看书了吧。 治疗情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投入实践。 喝酒啊。很多你知道前就昨天，然后我一个闺蜜跟我讲说我最近身体不太好，然后有点那个失调。然后我说你放松心情啊，你不要不开心。我知道他前段时间遇到了很不开心的事情，然后他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调整得很好了。我说你要不要开始跟我喝酒啊？他拒绝了。我心里想那他可能需要很久去调。喝酒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任何负面情绪的方法。那对于远远来说，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治疗任何，你看我说写情感书的人一定都是感情特别特别充沛的人。 他可能并没有，感情也特别不顺吧，我觉得。 对，不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情感经历，但他就 是 不顺。或者是在情感当中想太多。 你回忆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两句话，真的都还蛮典 行的。什么？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恋爱的就感情的经历，但就是不顺，是吧？ 对、啊，就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想太多， 想太多啊，才会写情感书啊，他能编出十二个爱情故事。 所以你属于哪一种？ 想太多吧，我觉得我有时候想太多，然后有时候会，我比较在乎朋友，就是包括朋友有时候跟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参考一下，然后写到书里。 哎，我是认真的，你们觉得在感情当中想太多好吗？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知道我以前做了一个性格测试，就是那种我是属于在感情当中把自己想成琼瑶阿姨的剧里的悲剧女主角的那种人。 你是吗？ 我是。 我觉得你看起来就是。 为什么？ 因为一般来说，我觉得表面上特别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在两人世界，特别是一对一情感当中，会表现出相反的一面。 哇，你经验好丰富啊，云水，你怎么看得这么准呢、啊？ 你知道吗？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也没有什么感情经历，但就是不顺的那种。 是吗？这种更加悲伤。 而且特别会总结经验教训。 小夏哥哥来了，说美女帅哥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 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来的是青年作家 GQ 的创意总监周远远，带来他的新书《就像星星被浪费在夜空里》，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是的，现在是聊到了就是感情当中的这个类型的问题哈。 进入到我越来越喜欢的环节。 对，悲剧女主角型的，我是属于就是那种真的是戏很多 drama queen 的那种类型。我超爱哭的，你知道吗？其实特别吓人，对不对？ 那你哭的时候会是那种就是自我演戏，还要 演戏，梨花带雨。 就节奏上也是一定要就是有不同的表现， 先 settle 好。就这个时候是一种委屈的情绪，然后中间要爆发一下，然后最后再收回来，最后还是要以可爱结尾才可以。要想很多，我觉得远远一定也是非常就是想很多的那种类型。 我是有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想很多，情感上倒不想很多，情感上很简单，要么就是他喜欢我，要么就是他不喜欢我。 那你写出来这么多书干啥？这两百多页是怎么来的呀？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他喜欢我或者他不喜欢我，而不是我喜欢他和我不喜欢他呢？ 你不喜欢他，你不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讲的就是他喜欢我和他不喜欢我是你喜欢他的一个 前提 下， 是的。 然后你会首先做的第一道选择题，对吗？ 对的。 我也是。我也是这样的。 如果他喜欢你呢？ 就有可能继续再往下。如果他不喜欢我，就这个门就自动杀掉了。 就是没有主动争取和追求的过程，是吗？你们是不相信这个的，你们要相信两个人之间就是相互喜欢，原始荷尔蒙的这种冲动才能在一起吧。 你形容的真的很破。哎， 不，这怎么过了？不是，两个人相互喜欢是会有。对呀、 有一种词叫做化学反应 啊、化学反应， 就不要讲什么原始荷尔蒙这样的词儿。 好的，化学反应 是，我觉得是， 就必须要两个人真的从刚开始就发自内心的、打心眼儿里相互喜欢。 因为这个故事我也就看了一两个嘛，但我敢猜，就是其中十二个故事当中，肯定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其实两个人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喜欢和不喜欢，对不对？ 是的，当然， 然后其实你的故事当中很少会有两个人都彼此超级喜欢。还是说你很多都是两个人彼此超级喜欢？ 有一个是一个人初恋的故事。其实初恋往往是一个人超级喜欢另外一个人，然后最终得不到一个回应。然后付出爱的那个人就会勇敢追求。会付出很多。 如果两个人都是超级喜欢，是写不出一本书的。所有这种书都是他喜欢他，而他喜欢他，而他喜欢他，然后最后串起来发现他和他是兄妹俩啊，才能写，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看的故事真的有点，比如说年代感，就你这应该追溯到就是我们读小学时候的什么就是琼瑶 兄妹俩的这件事情是最后，就兄妹俩不就是你看像比如说很多这种感情故事，分开的感情故事，如果像远远这样的是之间没有任何连结的，基本上是独立的爱情故事，有的是连结的，一定是他喜欢他，然后他喜欢。他而他和他又是曾经的什么小学同学，然后曾经递过一封信或者给谁寄过一个磁带，然后曾经什么变成就是那种什么信友啊，有过一些情感的小小的在心里留下的烙印和种子，永远都是这样的呀。我就已经是对这种套路。 所以说这本书有帮助你把感情的观点和世界观理得更清吗？ 有吗？ 有的。我觉得 其实 写作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它会 梳理， 对，它会让你更知道你自己心里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不过这本书里真的没有兄妹的故事。 但是有一个故事是朝阳群众朝阳大妈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出现，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爱情的主角吗？ 不是主角，但是他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很好奇，你是不能过多剧透是不是？ 大家看书吧。 好嘞，啊，我看到了小夏哥哥来了。小夏哥哥说，小夏哥哥应该是认识圆圆。嗯，蔡地的瓜说，你爱的人也恰好爱你就够了。嗯， 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局了。然后这个发生的概率可能就是0.几%吧。嗯，可能。而且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圆圆今天来的他的第一段话当中有一段其实我还挺有感触的，就是，其实在感情当中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和对的人在一起。 嗯，什么叫做对的人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对啊，就是没有对的人这个概念啊。 对， 看是怎么对，是爱的还是合适的。周圆圆，你觉得在感情当中什么叫做对的人呢？ 这个概念太泛了。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对的人的概念都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又爱又合适的。 很难呢。我觉得又爱又合适的真的很难。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有一首咱们小的时候有个电视剧叫丑女无敌 啊？我知道。 然后里面有一个主题曲，什么大多数的女孩都会受爱情的苦，什么只有找到真爱的只有0.005%，大概意思就是你找到又爱的又合适的那个就是一件巨艰难的事情，难于上青天。在这段感情，在你的这本书当中，12段爱情故事最后都是完美的结局吗？ 不一定。有完美的也有不太完美的。 你会自己亲，其实你知道吗，我其实还挺怕读完美结局的爱情故事的。 哎，我有一个完美的故事还不错，但是就是大 放进去吗？ 也放进来了。大家感就是大家的反馈也都挺好的，有人会特意拍了照片，就是把结尾的地方拍了照片，然后艾特我在微博上。 OK， 然后我也很意外，因为一般大家还是喜欢看有一些残缺的或者遗憾在里面的故事。 其实因为 大家其实都喜欢看完美的故事。 真的吗？ 一定的，因为生活是残缺的。我干嘛生活是残缺的我还要看残缺的故事？我是非常非常相信大家都是喜欢看完美故事的。 因为现在我是感觉看电影的时候，基本上你觉得向商业妥协的多的电影导演，会 比如谁？ 比如说 怎么还莫名其妙挖了个坑？ 你的名字那部电影，就是新海诚吧。然后新海诚他之前在拍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他之前那部电影 秒速五厘米。 对，秒速五厘米和现在的你的名字对比起结尾，就明显感觉秒速五厘米的那个结尾要比就是你的名字更立体一些。然后你的名字他最后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相遇啊。 是 你看了那个电影吗？ 这两个我都有看。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是你要这样来拍一个完美的结局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怎么说，有点妥协的感觉。因为其实你原本可以让它就是更深刻一点。但我这样说会不会造成人家觉得我就是觉得好像要悲剧比喜剧更深刻的感觉？ 不会 不会吗？ 会。其实可能，但有的时候因为悲剧它的那个情感给你带来的那种痛苦会让你觉得你好像体会了更加深刻的情感，人就是会有这种直观的感受啊。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创作者来说，他之前已经做过一个那样的结局的，就是比较遗憾的两个人错过的结局，他可能会想说那我要做一个跟之前不一样的，不然大家可能又会觉得说他这两部作品很相似。从创作者角度。 对，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留言哈，说到底什么是对的人呢？海绵鬼鬼还有执着都说了三观契合的人，但是也说了三观契合的人很少。完美的人基本上是找不到的。蔡地的瓜特别可爱，蔡地的瓜后面没有后缀了，他说今天不心虚了。 而且执着也说他喜欢的是完美的故事。好的，那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进入整点，然后整点回来继续和圆圆聊他的生活以及这本书。 好的，我们送一首现实的歌曲吧，叫做 Reality， 一会儿见。 Sometimes I believe at

那大家可能通过这样的声音认识到的是一个慢条斯理，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周杰伦啊。也是建议大家能够通过直播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来看到远远。那首先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以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远远了。 对，主要是看到就是今天远远来了你就不好意思了是吗？ 对呀、啊、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远远之前我们俩每次水水介绍完我们节目之后，他都说啊，希望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样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对， 每次我都特别害羞。就是这次是可以看到远远了。其实远远是在时尚杂志工作嘛，对吧？ 对， 本职工作是在时尚杂志。因为我觉得女孩儿，其实不止女孩，很多年轻人对于在时尚杂志工作人的生活都有一种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人生和少年阶段其实都是跟杂志互动过的。 对 、你有跟杂志互动过吗？云水， 杂志互动的意思是说写信给杂志社吗？ 我会经常看读者跟杂志的这个来信和回信。但是我看的那本杂志比较奇怪，叫做瘦美人。 瘦美人吗？还是少美人？ 瘦美人， 瘦美人。所以说那本杂志是减肥主题的。 对，是减肥主题的。我印象当中，就是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减肥非常非常的积极。我昨天不是去约了一个刮痧吗？然后我的那个按摩师就跟我说，你要什么排湿排寒，你要疏通你的肝胆经，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我就回想起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是好积极啊，说是瘦腰瘦腿什么的。你知道我上大一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咱们不都有一个书桌吗？然后有一个那个支个 iPad 在那儿看电影，我每天晚上支着 iPad 在玩电脑的时候，我都会把腿翘在旁边，然后每天晚上自己拿瘦腿精油刮痧。所以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腿细的，你知道吗？细的很。 小时候是瘦美人。 对，后来就胖了，就是也放弃了，我已经放弃了啊。然后后来那时候就老看一本杂志叫做瘦美人，就我特别喜欢看读者来信，就看到很多很真实的故事。虽然我知道好像有的也是编的，我感觉。然后就看到那个杂志的主编，就是特别会减肥的那些资深的姐姐，跟他回复一些很多的细节，你应该拿什么芹菜汁儿啊去刮肠啊之类的这种。然后远远你在你的时尚杂志工作的时候，有跟读者写过来信吗？就有过书信沟通吗？ 没有。其实我倒是在小时候，以前有一个杂志叫当代歌坛好像，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就是唯一你能了解到音乐的一个渠道。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有花好像几十块钱办了一个会员，然后他可以定期给你寄一些明星的照片。然后后来我成为那个会员之后， 你那时候就有会员制了。 对，他那时候是有会员制， 你还付费呢是吗？ 对，然后 内容付费是从你开始的吗？周圆圆， 大概是吧。然后他会把你的那个名字，就是这一期所有的会员放在杂志的尾页，然后我就那几个月就是收到了可能得有至少几百封信，几百封信哦，来信跟我说要跟我做笔友啊，等等等等。 好怀念，我觉得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啊？就 我是不是暴露年纪了？ 我觉得我们差。应该没有差很多， 没有吧？ 但是，笔友这个事情，我有过笔友， 我也有过。 你有过吗？ 我有过。 所以你和你的笔友都写什么？ 谁还记得呀？小时候的事情。 就是我会记得，就是在可能在小学，大概就是五六年级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啊，那个时候是笔友，就是感觉好像起来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经常会收到一些朋友或者同学就是转交的信封，然后那个信封里面可能就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你认识你不认识的人，然后呢，他就会用很诚恳的那种语气就告诉你说他是做什么的，然后比如他喜欢哪个明星，然后他喜欢读什么样的书，然后他很想和你做笔友，然后我就会回给他一封。就是比如说就会很装的，就是感觉好像自己我也喜欢谁谁谁，然后我不喜欢谁谁谁那样的。 你不觉得笔友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吗？就在于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认识他，也不会见到他，然后就是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人通过书信的方式跟你有连结。就是在最近新出的电视剧，是不是楚乔传啊？楚乔传里面宇文玥 和那个大梁的公主，他们俩是死对头嘛，就一个是大卫的叠指天眼的掌管人，一个是大梁对立国的间谍的头子，他们俩是笔友。在这部电视剧里面我都疯了，你知道吗？所以周远远同学，当时你收到了那几百封来信，你有很认真的看吗？然后你有回复，然后找到笔友吗？ 每一封我都有很认真看，但我真正的笔友不是从那些信里面找到的。我的笔友是后来我们开始在写作的时候，刚开始在互联网上写作，后来之后就渐渐的反而发展成了笔友，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第一本书里面还有收集了，就是放上了我一个笔友给我写的三封信，我觉得写得很好的，然后以及我的一封回信，所以我觉得没办法，因为人家写得太好了，我觉得只能放在我自己的书里了。 他写的什么样子？为啥说他写得太好了？ 我觉得他用的句子很美，然后也表达出了那种我们很向往的生活方式，就是那种很不羁的，可能对于很多东西他不太在乎的。我觉得我觉得那对于我那个时候让我很羡慕。 你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的 aggressive，然后闲淡如菊的那种人生状态的是吗？ 对，但其实我并不太是。 看看他就是这种风格，是不是？ 对、啊、 海绵鬼鬼有吃醋。海绵鬼鬼说是谁是谁，是谁？ 大家可以看第一本书。 敲打我窗。 其实我也是，我感觉就是那种就是放浪形骸，然后能够逍遥自在的那种感觉，一直也是我自己特别向往的那种感觉。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如果这个人的笔锋，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文采当中带有很多那种江湖气，或者是 江湖气， 或者是那种就是。 你是喜欢这样的吗？明水， 我喜欢这样的。 我以为你是那种就是特别腔调型的 人。不是，因为腔调的那种是我阅读常态，就是那种可能读的也不算少了吧。然后现在其实就是近几年，我觉得就常常能抓住我的，反而是那种一上来就有点。 大侠，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没有 那种吗？ 就是那种，我觉得就上来就几嘴巴抽你的那种吧。 你喜欢这种？ 那 我觉得会最近比较喜欢。怎么讲的？好像有点奇异的感觉啊。 好，我知道了，我会抽你的。来吧，远远同学。所以你最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在互联网上开始慢慢尝试写作的吗？ 对的，我刚开始最早的时候是在写博客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 那其实还是挺晚的，那时候就找到我微博了嘛。是吧？ 好像在比微博时代还早一点，是真正的博客时代。那时候有一个叫博客中国的网站，然后 我 那个时候在，就是在那个平台上面写作。然后后来好像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博客，然后后来才有了微博这些。 明白了，你在博客中国网站上面都写些什么呢？大概什么样的频率啊？那是你高中的时候吗？初中？ 对，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写自己的生活，今天干了什么，见了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本身也不是学写作的，以前只是觉得好玩。就是你高中的时候其实压力很大嘛，然后那个时候又比较叛逆，所以有很多地方你找不到抒发的出口，写作是最好的抒发的出口。又经济又实惠，又简洁又粗暴。 哎，你知道，我觉得好像高中的时候是咱们开始喜欢写东西的一个爆发期。 是，我到现在都不敢，就是经常会觉得，就是自己的有一段，就是品味黑历史，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某一个作家，你知道吗？ 你喜欢谁啊？ 就是 别说，我觉得不好。 对，这样不太好。 因为你知道，就是咱们高中的时候喜欢的作家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高中的时候咱们都是更喜欢那种，就初中高中吧，就喜欢那种。文字特别华丽，然后其实如果你现在再去翻他的书，你觉得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堆了一堆东西在那，然后但当时我们就会觉得这种文字特别打动我们。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经常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 是的， 就你说一个高中的孩子又有什么愁，但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反而是那个时候的愁让我觉得现在没有了，反而没有当时那么开心的感觉。 对， 就我觉得有愁还是一个挺开心的感觉的。 有仇必报。 是这么接的，是不是？就 是 福建人，一个福建人和一个东北人玩成语接龙的那个接法，是吧？心心相印，是吧？我想就是，像比如说咱们上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要么就是有点矫情的文字， 嗯， 要么就是那种特别华丽的文字。 是的。 比如说，类似咱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一本杂志叫《萌芽》。哦， 但萌芽还好吧？ 萌芽还好很多，是吧？ 好很多。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萌芽的举手，或者告诉我你初中的时候或高中的时候都看什么杂志好不好，嗯，那个时候除了萌芽还有什么呀？ 还有高中的时候开始有最小说了吧？ 啊，最小说好像有， 对吧？ 就是小小本小小本的那个，对吧？ 嗯，对，嗯， 就可以连载的那个，嗯，啊。所以远远同学，你是在博客中国上面写，我们先捋一下你的写作习惯好不好？我很想知道一个人怎么发展为一个作家。 好啊，好啊，好啊。 你是先在博客中国上面写，然后慢慢的开始呢？ 嗯，其实我就在博客中国上面写，后来之后当时他们会有一些评奖，然后拿了一个奖，后来之后就有出版公司联系我说出版第一本书。但那个时候就是出版公司找我，就是只是说把你的博客就是做成书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因为其实你本来是一个免费的内容，然后你硬要把它做成一本书，变成一个收费的内容，嗯，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觉得没什么价值，嗯，然后后来就是很认真的写了大概写了一年两年的样子，嗯，然后很认真的写了一本书，最后才出版的。 哇，那是你的第一本书？ 对，第一本书。 哪一年出版的？叫什么？ 很害怕问年代的问题，根本想不起来，大概07-08年吧，还是09年， 但是已经买不到了呀。 对，现在买不到了。嗯， 因为我见他的第一次， 因为太久了， 就是他说他有出过两本书，然后我去搜过，然后真的是买不到了呀。 嗯， 就太久了。 嗯， 对， 你还有珍藏版本吗？ 我自己都没有哎。 很过分， 就是有时候会见到一些， 所以这就是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两本书，对不对？ 我感觉你也没有很想捞它的意思。 其实我自己本来有存一些，因为觉得是自己一个纪念，然后就觉得还蛮好的。结果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你喜欢的人，然后就会慢慢就送掉了。我记得我第一本书最后好像送给了张悬，就是因为也见他也难得。 唱歌的那个张悬吗？ 对对对对。 你为啥能见到他呢？张悬是唱宝贝的那个吗？ 对，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个甜甜，是那个吗？ 对，但是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因为他也很最近没有， 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我看到大家其实开始在回忆自己上高中的时候看到的文学哈。蔡地的瓜说我是萌芽的会员， 必须的。 我们有个文学社叫做幼芽。哦， 对。 然后执着说他喜欢看的是安妮宝贝，看过韩寒、郭敬明等等等等。的确，这都是咱们就是蛮高中时候的记忆的，对吧？ 对， 我们好像蛮老了。 是，是，特别是安妮宝贝这四个字出来的时候，人家都叫庆山了。现在 对，叫庆山了，是吧？ 嗯。 其实我前两年才看过安妮宝贝最近新出的一本书，叫什么夜夜什么来着？两个字，是他最长的一本小说，好像是30万字。 春燕吗？ 春燕，春燕，春燕，对，也就是前两年。 哎，远远，现在你是觉得你自己就是在写作上的这一路走过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吗？ 嗯 嗯， 就如果我现在是读到你的这一本书，是我读你的第一本书，然后你会觉得如果往回翻的话，你会觉得说自己发生了什么样很重大的变化吗？ 我觉得挺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作者前几本书更多想表达自己的态度跟观点， 嗯， 包括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对情感处理的方式，为人处事的方式，但可能前两本书我觉得更偏向于我在传达一种传达一个态度，就是孤独是什么，孤独就是在你面对世界大同的时候，你不想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人。但是这本书很不一样的是说，这本书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读过之后能够找到你想成为的那个自己，能够在不要太沉沦于情感。其实我常常有的时候觉得 你用了12个爱情故事 告诉大家不要太沉沦于情感，是吗？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大家很容易在尤其在感情里面你很容易走进去出不来，而且我也觉得有时候其实人需要无言之物的陪伴，就比如一本书或者是一本杂志等等。 因为我实在是无法想象我怎么在看完12个爱情故事之后，然后得到的最后的结论是我不要沉沦于情感啊。但是我刚才是一瞬间陷入了一个小小的那个，就我觉得真的很多人 会陷入感情走不出来，就会钻那个牛角尖嘛。看这本书有用吗？ 有用。我觉得这是十二个不同的人，当他们在情感上面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十二种不同的解决方式。 其实你知道，就是在就是文学里面有一个提法叫做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他其实实际上就是天真和感伤代表的是两种流派。就天真的那个流派呢，可能就是我把自己的情感都放进去，然后我带入着看，然后呢我也感觉自己就是那个主人翁，然后我在写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就是他，然后我要去全面的去体会，就是整个带入。然后感伤一点呢，就是表示就比如说我可以在文字的技巧上，然后我一定要知道它是假的，就是这个不是真的，然后它是假的时候我来创作，然后不管是从就是整个的体验上来说，我都是在进行一种就是隔离于真实的一种虚假的创作。你在创作的时候比较偏向于哪一种？ 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假装自己是那个人的，去想象一些事情。 所以是天真派的。 天真派。 所以你写十二个故事，每一个都会哭，就每一个都会痛一次，然后每一个都会哭一次吗？ 也不会痛一次，但有的时候有的故事真的会让你挺难过的，就是当有一些剧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失去这个人，但是 你又觉得好像不能失去他。 哎，其实你知道吗，我很想知道，就比如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你现在都是在敲键盘对吧？不是用笔写了。 不是用笔写。 然后你敲键盘的时候，你在遇到说你说我决定要让这个人死了，就是那一个瞬间的时候，比如说我特别想知道那种心理动态的那个流程，就是比如说你决定说这个人要死了，然后你的想法会是接下来会什么样子？ 让他死。 怎么死，就是那种感觉， 很纠结。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故事，好像是叫我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然后那个主人公是我用第一人称写的，然后但其中有一个情节，我要让这个人的爸爸死，我当时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会觉得好像， 哎，我觉得你这样的就是好纠结啊，因为你说我很难过，我让他死掉，这就是你亲手杀死的，哎， 对，也是 在写作的时候都要亲手杀死很多人， 对呀，那你这如果我觉得他的表达方式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读者，如果我是一个读者的话，我会说好难过，他爸爸就要死了，然后周远远说他爸爸就要死了，我好难过，我就把他写死了。 主要是我怕我爸生气。 是， 你懂那种感觉吗？ 懂。之前那个张曼玉在接受那个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自己为什么每一次能哭得那么伤心，然后他就说他基本上在快要哭不出来的时候，他都会想让他爸妈死了。 真的，我就干不了这个事儿，我会觉得很有那个叫什么愧疚感。但是就是你又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又不是我，所以随便吧。 所以你到底是怎么决定让一个人去赴死？ 还是根据剧情需要就让他拜拜吧。有时候写一个人，你写得很不想写他了，或者你特别讨厌这个人，就让他死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就是顺生的把自己不喜欢的这个自己创造的角色写死是吗？我看到 Mars 来了，欢迎。对， 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时尚杂志的创意总监，然后同时也是非常新锐的青年作家。你能这样介绍吗？ 可以啊。 自己的定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 随意吧，每个人。 就是一个作家。 就是一个随意作家。周远远 随意作家， 来 特别随意的作家。 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他的新书。其实最关键的是和他聊一聊写作和生活。 对。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节目现在整个腔调还蛮文艺的。 我有点受不了了，其实我快要炸了。我这炸大概只有三天。 你们平时是什么风格的？开心的？ 鬼畜风 啊，鬼畜风，还不错哎。 鬼畜风啊，就是一人我饮酒醉啊，给你唱一首《天猫锦脏》好吧？回头再。 不过早上的节目应该要这样，因为我其实也是早上起来会听广播的，尤其开车 的 路上啊什么的。 现在就关注好不好？打开花椒直播，关注活力酒吧。现在。 好，马上。 给你扫网络。 直播， 我比较蛮好奇的就是远远为什么刚开始，尤其他一定是热爱写作，才会在博客中国上面发表文章，然后又开始慢慢的被出版社签下来出书，然后最后进入时尚杂志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其实写完第二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没什么可写的了，然后你觉得人生不能就这样而已，因为我在写完第二本书的时候，也就20多岁，然后。 刚毕业两年的时候，还是想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不然你每天在家写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讲，我觉得就 其实灵感也会枯竭，我觉得 没错， 是需要出去看看世界的。 嗯，你需要知道就是现在社会上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大家在讨论什么样的话题。 那你觉得在时尚杂志工作的经验啊，有助于你的写作吗？会给了你什么样的一种在写作当中文字体现出来的因素和灵感？ 其实有的，因为你在杂志工作的话，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你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最顶尖的人，然后往往这些人非常成功，或者说他们在自己的性格上面、个性上面有一些过人之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会接触到一些做摇滚音乐的人啊，或者是说某些品牌的高层啊，然后还有就是导演啊、编剧啊，他们会给你很多灵感，以及他们自己，你会了解到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式为人处事的，会学到很多东西。 这本书水水，你在大概翻阅之后，还有包括今天听远远聊完之后，你会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看的？ 哎，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节目聊天以后，我发现我不是特别了解远远。 我觉得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真的， 我整个过程都非常的 confused， 其实。 是很 confused 对吧？ 有一点点，我以为你们俩很熟。 我发现我不是很了解你。 我们俩算熟，但是我们两个人平时聊的东西可能不是，不是工作层面。 而且我感觉，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远远在书里面有在认真的做撕裂这件事情。 撕裂是， 因为我觉得就读这本书整个的感觉和我接触到的你其实不是一个人，我感觉。 你说说印象上的差别吧，就是你觉得他很温和是吗？ 对，然后远远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那种特别慢条斯理的，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很儒雅了， 对， 然后就是说话永远都很慢，然后很轻，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说话已经够轻了，然后还要能找到一个比我轻的人。 哦，你说话不轻， 是吗？但是就比如说看这本书和今天的访谈，我反而是觉得其实远远挺有那种内在的那个力量在撕扯的感觉。 对， 所以我一直都在讶异，我说天哪，是这样吗？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其实书里有一个角色是有一个故事是非常勾心斗角的那种故事，讲了两个女孩子之间可能在职业上面、情感上面 什么吗？ 很撕裂的故事，然后跟反正就是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刚才讲到的那些长安群众、长安大妈故事，其实我对那个群体也不太了解，但是还蛮想了解一下，所以就写了。欢迎朝阳大妈和我联络，提供更多的 对。如果我们的 我们就把节目落在这个点上吧。 那这样吧，我们最后给远远大概就是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让他真的是好好的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大家向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你新的书，然后告诉大家关于这本书你想说的，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然后去买这本书，去看看这本书，来了解了解你。 关于这本书最多的就是人生大概有许多种活法，我想要有你的那一种，然后希望每一个还没有遇到你心目中那个对的人的时候， 把手拿下来了，因为镜头就是一直在 拍。你知道吗？我的话我都想好了，我需要等远远说完之后才告诉你，我是视频直播。你要弄出一种就是 镜头在你面前了， 京剧的花旦的言行。 因为很喜欢上电台节目，一上电台节目就 很放松， 很 在那个时代已经结 束。但是对，没想到你们现在还有直播的。 万万没想到吧，哈哈，我们是一个视频直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直接看直播间里的情况了。来，远远，怎么样认真的，你现在打动我，会让我掏钱来买这本书呢？ 怎么样打动你啊？好难打动别人，我觉得。最不喜欢干打动别人的事情。所以我就直接送给你嘛。 那好，在咱们直播间吧，现在 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评价，这样好了，你们打出两个字的词，比如说星星，比如说夜空，比如说忧伤，比如说青春，比如说迷茫，你打出你在脑海当中听完今天节目之后在脑海当中的那两个字，我们让圆圆选一个他最喜欢的词，我就把这本书寄给你，送你做礼物，好不好？ OK、好呀、刚好这本书还没有做任何的签售的活动，所以 哇，第一本吗？ 对，应该是第一本了。 好，水水，如果是你来帮圆圆作为他的朋友推荐这本书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推荐呢？ 我会觉得这是一本我会放在两个地方的书。有可能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读一读。 然后所以如果你打那几个字的话，你打的是床头柜。 然后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会把它放在我的马桶盖上。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真正的就是在我生活当中进入到我的阅读习惯的就是这两个最重要的地方。我觉得放在卫生间不是一种亵渎，反而是一种我觉得对这本书的尊重。有很多我很喜欢的书我都是在厕所里面读完的。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就大家能够，因为十二个故事节奏很快， 是的， 很平， 对的，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